是2002年的高旗和他的超载乐队带来了这首歌曲《完美夏天》。虽然说在今年夏天可能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在运动的赛场上，我相信没有人会质疑我们确实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夏天的感觉啊。 是，不光是完美，而且让我们感觉好像回到了去年，每天看到都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对吧？其实今年已经2021年了， 感觉今年的生日白过了，是吧？还倒退了一岁，嗨。17:06，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听到我身边的声音就不一样啊！今天是我们这个 男男组合，男上加男组合， 你干脆左右为难好了啊！这个朝思暮想，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公 PD 啊，包括我们两个人的早晚联动之后呢，在今天也是就地合体成团，做一个奥运会的回顾特别直播来跟各位分享。 是，我觉得今天呢，我们这个朝思暮想团队呢就正式达成了啊！以后呢，这个除了在节目当中，你还要在真正的健身领域。要多多帮助帮助啊， 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是吧，以后就是连接到一块儿之后呢，你就负责带大家吃，然后我负责带大家练，是吧？ 是， 然后剩下让他们比如说当气氛组啊什么的，可以了，没问题。 这次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俩的就是达成了一个默契，以后一旦有大型比赛的时候，我们俩立地这个团就开始复活了。 哦， 其他时间就是暂时歇业一下啊。 吓我一跳，我以为有就各种重大的比赛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场了啊。 那不至于啊。 好吧，各位可以在行驶的路上随时关注到我们974最王牌以及我们的听听聊天室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我跟郭鹏两个人呢会跟各位分享也回顾一下啊，在这为期17天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有哪些精彩的瞬间。 对， OK， 新裤子带来，你要跳舞吗？一般我们在 跳跳跳，来来来啊！这个郭PD最擅长的啊。 今天闭幕式了嘛？今天感觉是一场最盛大的 party， 所以我们一定要跳跳一下啊。 嗯，对啊，包括在此刻，我们一般都会在这一时刻跟各位来再去、重申或者说再去明确一下此刻的奖牌榜的获得数啊。 好嘞，好嘞。 哎，我们中国这边呢是38枚金牌、32枚银牌以及18枚铜牌，奖牌总数是88枚。 哎，很多人觉得这个数字非常好，因为中国人最喜欢的是八嘛，然后 是 88，对不对啊？ 刚好啊。 哎，是。然后，但是呢，今天呢有一个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因为一直到截至昨天为止，美国队的金牌总数是36枚。 我一直觉得是稳了，咱们 对很多人都觉得今天有4个夺金点，但是结果没想到美国的夺金实力今天看来爆发出来了哈，就是几乎把能拿的金牌都拿到了，所以现在是39枚，领先我们1枚。 对啊，对，所以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呢，到目前为止是这个列在了奖牌榜的第2位 了。哎， 对， 是了啊 啊，包括在这个奥运的热搜趋势当中也看到了，其实现在目前的这个热度最高的运动员啊，还是14岁的全红婵， 太厉害了。 对，包括后面马龙啊、苏炳添啊、这个杨少辉等等的。我前两天看短视频里面特别有意思，好像是有一回采访的时候，全红婵的妈妈说，可能她就是其实年龄还小嘛，爱吃这个 14岁刚过， 对呀、啊，爱吃辣条， 对、 啊，然后网友寄了好多箱。 对， 恨不得就是给他吃到18岁，可能都未必能吃完。但是 辣条企业还过来凑数啊，还准备说送他一点啊。 对，就会觉得其实大家真的是对这个每一位运动员的这种关爱、这种爱护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是这一届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位奥运冠军呢，给我们的感觉好，都好像化身了一个平凡人。他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他的喜好，他个人的个性，都彰显的这个淋漓尽致的感觉。 没错，没错。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回顾一些这个本届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同时，也会以4个关键词的形式来跟各位分别分享一些这样的一些难忘的精彩的瞬间。那么今年你看，我们中国代表团的431名运动员一共参与的是30个大项， 对， 225个小项的角逐了，表现都非常出色啊。那包括在今天晚上，当然很多朋友也在期待的是有头有尾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也会将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7点钟准时进行。 闭幕式的理念呢，是我们共享的世界，即使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同样分享一个时刻。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相信在共享闭幕式的时刻呢，也会为我们打开通往更光明未来的大门，这是他们的这个理念啊。 对啊，当然好多朋友也说了，说希望不要像开幕式一样那么的这个鬼畜也好啊怎么着的，是吧？ 是啊，怎么说呢，就是开幕式已经那样了，闭幕式大家应该有更多期待，因为毕竟闭幕式除了就是点评一下今年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成绩以外，还有巴黎8分钟，大家是非常期待的、 这个很重要，因为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也要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嘛。 哎， 那么作为这个历届奥运会闭幕上的保留曲目呢，这个所谓的彩蛋其实也对应大家非常期待，但是啊，也是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疫情的原因， 对， 所以呢，我们将会看到替代8分钟现场演出的是一段来自于巴黎那边的现场直播， 也是会录制一段呢，这个提前录制好的视频开场，然后切换到正对着这个埃菲尔铁塔的，正对着这个特罗卡戴罗分会场来转播一下巴黎现场举行的表演。说实话，这个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可能有些遗憾，那也没有什么观众、 对呀、 所以其实对于荧幕前的我们来说，其实真的挺无所谓的，因为转到巴黎还是在日本东京看，都是精彩的8分钟嘛， 对 不对啊？ 就今天我们就是换一首歌的名字叫《我们都是 Always Online》啊，都是在线上的啊，而这次表演也是将由法国著名音乐人Woodkid 担任 DJ， 然后他也曾指导过，比如说像 Katy Perry 啊、像 Taylor Swift 他们的 MV 等等，所以可能从巴黎那边，他们那边到时候传过来的画面，包括那些声光电的效果，舞美的效果，我们也蛮期待的， 很期待，对，因为毕竟下一届奥运会是史上间隔最短的，3年以后就看到了，是吧？ 对啊，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闭幕式的这个赛场上，我们还会看到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代表人这个代表团的旗手啊，苏炳添也会亮相。 哎，这个其实引发了大家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啊， 怎么了？ 我们这次拿到了38枚金牌，但是没有一块金牌是苏炳添拿的 啊。 但是苏炳添呢，这次所带来的影响力，很多人认为可能是真的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这次为什么代表团的这个闭幕式的这个旗手是他，大家也觉得是当之无愧，因为他打破了整个黄种人或者亚洲人在 百米飞人赛场当中的一个记录啊， 对对对， 把这个记录大幅提升了，对 不对？9秒83， 对 啊。稍后我们会听到一些，比如说今天会特邀到北京体育广播的几位啊， 哦，是吗？ 资深的这个 DJ， 包括主持人也会给我们解读一下他们的视角。 好 啊，对，包括其实苏炳添这边的，虽然说没拿到奖牌金牌，但是他的这个成就已经远超过一块金牌的分量了。 嗯，对对，没错。好，我们来期待一下， 嗯，来关注一下吧。那么之后呢，也会跟各位来分享更多关于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一些精彩瞬间，朝思暮想的特别直播，欢迎你锁定收听 FM97.4 娱乐最王牌 Better Man。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直到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那样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彼此的心扉，在死界线是否卸下防备，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的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 Sandy 林忆莲在2000年出的 Better Man 啊，我也很想在节目当中隔空把这首歌送给就是能够担任旗手的苏炳添。 嗯， 他自己接受采访也说了，说也是这个中国田径人的荣耀嘛。 是， 昨天上午还看他跟这个包括我们就是可能腾讯那边和苏炳添和他女朋友的直播， 嗯， 啊，挺有意思的，还回忆起了就一开始的时候苏炳添送给女朋友的第一份礼物， 嗯， 一支玫瑰花啊，说是不是花光了所有零用钱呀？哎呀。很腼腆，但是也能感觉到他在运动赛场上的那种不一样的这种拼劲儿啊。 其实大家如果关注到田径的这个100米飞人大战的话， 嗯， 你会发现呢，从来的这个都是奥运会当中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 没错， 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项目之一啊。 对 啊，如果是你，比如说你像我呢，确实，哎呀，这暴露年龄了啊，92年开始看，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个加拿大的贝利当时的夺冠的成绩是9秒86，我记得特别清楚，哇，我当时觉得，就是能跑进10秒是一个标杆， 没错， 只有。 少部分的黑人运动员可以跑到这个成绩以内。然后亚洲呢，当时第一次出现一个打开十秒钟的这个记录员，我印象当中应该叫桐生祥秀，是日本的年轻运动员。当时听到以后，当时觉得哇，亚洲人竟然能有跑进九秒，就是十秒钟以内的人， 没错， 这简直不可思议。 对， 但后来呢，大家可以想想这两年苏炳添的战绩，几乎没有不跑进十秒的。 对， 每次都在九秒九几这样一个水平左右啊。就是已经稳定的可以跑进十秒是一个什么概念？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他半决赛创造的9秒83，如果拿到就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就可以拿冠军了。 那当然了，对对对，而且他在这个之前呢，已经提到了9秒85的成绩，又在这一次的半决赛里面，就是非常通过提高他的步频啊等等的，缩短到了9秒83。 哦，你 刚说到苏炳添，其实我们听听专业的这个体育的主持人， 好嘞， 从这个田径包括这个训练的角度上，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关于苏炳添在他的这个眼中，如何是成为一个传奇一样的人物所在。 好， 我们有请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主持人慧凡。 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主持人慧凡。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的赛场上，其实有特别特别多值得我们去回味的瞬间。那对于我自己来讲，那些能够突破自我铸造传奇的时刻是最让我动容的。比如说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半决赛上，苏炳添以9秒83的惊人的成绩，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跑进了奥运百米决赛的黄皮肤的运动员。那这个成绩不只是刷新了他的个人 PB， 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甚至放到整个人类的百米短跑历史里边，也是能排到第12位的好成绩。苏炳添的这一次突破告诉我们，32岁的年龄不是问题，黄皮肤也不是问题。谁都没有想到他在32岁的年纪能把亚洲短跑运动员的极限9秒85再提升了 0.02 秒。原来苏炳添是47步跑100米，后来改进了动作，把步频变快，变成了48步半。但是跑到9秒83，这一次他其实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枪他只跑了不到48步，所以这一枪他的步频没有变，但是步幅增大了60公分。能增大到60公分，那可不只是训练上储备的能量，还有当天兴奋的比赛状态。更重要的就是苏炳添有了新的技术动作，他的每一步都比前一步多跑1公分，那100米下来其实是可以提高50公分的，换算过来就比自己以前的最好成绩提高了 0.05 秒。年龄只是数字，心智加添力量。苏炳添 YYDS， 感谢老将的坚持，让我们有机会见证这样的传奇。 感谢慧凡啊，这个 YYDS 用的非常非常好， 到位 啊。田径比赛的运动员32岁已经是一名老将了， 是，你应该说是原来的话是绝对意义上老将，这两年呢，随着我们这个人体科学的这个工学的进步，所以呢很多人呢应该可以突破这个年龄的极限。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 C 罗也算是挺刷屏的，你看他那身肌肉哈， 对对对， 他这个跑步冲刺的速度哈， 对， 所以反过来说，我觉得今天我听到苏炳添有几句话我其实挺伤感的。苏炳添说，这届奥运会之后呢，我没法展望下届奥运会，甚至我只能想想明年的事儿，我能不能继续跑了，就有多方的这种关系的错综复杂。然后包括他说自己也这么多年想给自己放一个假， 明白。 所以呢，其实包括呢，谢震业也在旁边说，如果说我是祝福这个苏哥嘛，对吧？但是呢，如果他能继续跑的话，我们也还是非常开心和乐意的。 对，你看苏炳添是32岁，其实在今年的这个举重舞台上的另外一位老将，我们将说中国举重历史上的年龄最大的一个现役运动员。军神吕小军是37岁，而且是过了生日的时候登上了这个举重舞台，并且拿的是金牌嘛，81公斤级的。 没错，军神呢就确实是一个传奇。我看他当时说的自己原来是跟着廖辉一起，就是两人互相看动作。但是呢，他当第一次登上奥运会这个领奖牌的时候，就是2012年。这么算来，他当时也已经29岁了。 是的，是的， 对吧？应该28岁，对，28岁了，已经28岁了。但是你想，就大家觉得他顶多再来一届就差不多了。但我觉得可能恰恰是里约奥运会那一届的这个银牌，让他有一种再坚持一切的勇气， 可能还想再就是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对对对，所以没想到这一过就是过了5年，所以大家都觉得，你知道吕小军那天夺冠以后，我觉得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是全世界的网友，不光是我们中国的网友，就他有很多全世界各地的这种粉丝嘛。 没错， 这也是当时这萌萌跟我说的哈。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就是当时我觉得 YouTube 当中 是赞声一片，你知道吧？ 对，然后这两天军神其实也是就是因为他的一个赛程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嘛，忙着直播聊聊天什么的，特别逗。他还说了说 OK， 就是可能就是全运会呢也会考虑参加一下，然后呢更关键的是，哎，没准三年后巴黎奥运会呢，人家也没说死， 对， 我可能 还会去，我特别期待， 也不知道就是到时候三年后还会能不能看到军神的样子、啊。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就是李大银现在追赶有点凶 啊， 这三年要持续的压制住李大银， 对， 才有希望。 哎，对，是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管是在赛场上的那种扛起重量的那种表现也好，还是在生活当中，军神吕小军也是一种精神支柱，在支持着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一趴跟各位聊的是关于奥运赛场当中本届冬季奥运会的一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传奇。 是， 对，如果你还有什么你认为可以就是称得上传奇的一些运动瞬间和你观看的一些感受，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两种方式来分享。 好 啊、找到脚气的最王牌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聊天室娱乐最王牌。同时呢，今天不光是我们这个东江运会的闭幕式娱乐最王牌的特别直播的日子，还是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日啊， 对， 我们也是迎来了第13个全民健身日。那么这次呢也是线上主题展示活动也是在今天的拉开了一些帷幕，你看很多比如说我们感兴趣或者常见的足球篮球羽毛球， 对， 当然还有一些像跆拳道啊空手道啊包括广场舞、太极拳， 还有广场舞呢。 对啊，这个拔河、轮滑等等，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而且是以这种线上视频的形式报名参与的。 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对， 这个全民健身也非常重要啊，体育的基础从我做起 啊。所以呢，可能考不考虑一下呢？这个直接你的月月鸟养成计划，要不从我们节目阵容开始吧？你的 flag 从今天立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你今天这身装备穿的也很像这个我的教练 啊。 那我就听你的。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们也会在之后从今天开始策划更多的健身的活动跟大家一块儿来打卡好不好 好嘞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Trust me, yeah. That my pressed out of a budget, yeah. Hope that plan could get my luggage. Stir this brand, my feeling sluggish. Stir this brand, I feel like gold. I support my wrist is too gold. Now I'm gonna scream at this bro. I was just, yeah, money don't change me. That's just what the fame brings. You know what I live like.Ooh, I come through around midnight. Ooh, I come through right, get right. VIP, this is right. Slow, I'm in a Lambo, yeah, yeah. Taking shots like it's ammo, yeah, yeah. And it treat me like ammo, yeah, yeah. That's why I'm riding a Lambo, Lambo. Ice, ice. I leave my Benji back in the crib and I'm a nightMy baby low burger, she in a 9-11. Shotty swerving, turning, this is the finale version. So baby, just tell me why you so oh, I support my wrist to go. Now she gonna scream like these bros. I was just, yeah, money don't change me. That's just what the fame is. OK， 我们在这一时段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Nine One 还有马伯骞带来的昨天啊前天的新歌啊 Lambo 啊， 对， 其实是就是用一种这种超跑的概念，表达了这种比较飒的洒脱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我还以为有人说方言说的是 Lambo， 就是那个兰博第一滴血那个， 哎， 扫射哦 Lambo， 你这个可能有点跨越时空了啊， 对对对， 就你会觉得好多这样的年轻音乐人其实也在通过他们那些音乐，去彰显这种个性，而且这种个性也是一种突破嘛， 而且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嘛，就是这一届的音乐人呢，他们的音乐和我们这一届的这个奥运健儿很像，每个人都个性十足，有没有啊？每个人，我觉得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有的时候看奥运会，除了能给你带来很强的民族自豪感之外，每个人在身上的一些个性，我觉得或者他们的背后的故事，都会让你非常感动。刚才我们说到很多传奇嘛，哈，有人也说到了，比如说马龙， 哎，对， 马龙，你知道那枚卫冕的奥运男单金牌分量多重？是因为自我看乒乓球以来。也不能说自我看，有 又是 有乒乓球比奥运比赛以来 ，OK， 就没有人蝉联过两届奥运会的冠军 哦。 而且呢， 看看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说这个乒乓球里面有概念叫做大满贯选手， 嗯， 张继科是最快大满贯选手，是455天，对吧？但是呢，其他的人也有大满贯，就是把囊括了，比如说世锦赛，包括世乒赛， 嗯， 包括了这个全运会， 嗯， 包括了我们这个奥运会冠军这几项荣誉。 对， 但马龙你知道现在多厉害吗？他是双轮大满贯。大满贯拿了两轮， 乘以二了啊！ 对，都乘以乘以二， 这也太厉害了。包括还有就是前两天跟体育台同事在聊的时候，也在说，哎，那以后会不会就是直接是龙队了啊？ 嗯， 身为队长是。其实你看，在今年的这个乒乓球赛场上， 嗯， 马龙他在他的比赛之外，还会对他的就是他的队友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指导啊、提示啊等等。 是是是。 Hello 弟弟发来留言就说到了，说想到马龙说的，你看只要热爱还在， 对， 什么时候都是当打之年。 嗯， 所以在这一趴呢，你既然聊到了这个所谓的这种不太一样的感觉和真实的这种状态的显露，我们不妨就把这一趴5:30到6:00咱们就设定为关键词，就是真实。 真实 聊一聊这些在运动赛场当中 OK 在他们的这个比拼之外，运动员身份之外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的一些真实的可爱的样子， 对，包括他们真情流露的瞬间 啊。你看我首先想到的第一个是吧，这个就本届奥运的首金，10米女子气步枪的00后杨倩， 对， 非常非常可爱。 对，杨倩可爱之处在于就是我反正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那个领奖台上那个黄鸭， 哎，小黄鸭那个发 小黄鸭的那个发卡， 对， 一下脱销了哈。 啊，对啊，包括他比心对于镜头的那一刻，我觉得，从怎么讲呢，就一下子让很多网友，包括看奥运的观众们，心都化了。 嗯， 最简单的， 特别萌哈， 特别萌啊。 是，而且杨倩这个当时大家不是就也扒出他很多身份，清华学霸之类的。 嗯，对。 不管怎么说，杨倩最终呢就跟别人说，就我是一个就是妥妥的奥运冠军，而且最后拿了2金嘛。 嗯，对， 我觉得也算是人生赢家了，对不对？ 大心脏啊， 对啊， 包括举重这边，你看00后的李文文，哎呀， 李文文太有意思了， 我们习惯称他为大宝贝。 李文文参加的是无上限，就是没有体重这个 无差别， 无差别级别， 没错。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就是你会觉得中国首先举重队都是 YYDS， 可以说真的很厉害哈。 对， 刚才我们说到吕小军，其实包括很多石智勇啊，很多的，包括盛丽君最后那个今天一举也很厉害， 没错。 但是呢，李文文跟他们都不一样的是，就是你会发现前面银牌争夺的非常激烈啊，大家都这个拼命的争一块银牌，等所有人都上完场以后，李文文第一把开始抓。 直接把他们全部干掉了， 就他后面的6把吧， 嗯， 旁边连个人都没有，就只是他自己跟自己玩， 就是个人的赛场秀。而且我其实特别想说，哎呀，不用加的那么快，是吧？ 对， 以后还有好几， 他每把都加5公斤，就是之类的啊， 这个真的很厉害。而且好多人可能还都还记得李文文在就是拿下了这个确定金牌之后，扔掉杠铃之后呢，还专门把自己的教练拉到台上，一起来比了一个心，那个心真的是啊，这个左右大小确实不一样。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李文文自己的体重可能200斤以上吧，应该差不多，然后教练感觉只有120斤的样子，就是 在他面前 很瘦， 小鸟依人。 但是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李文文那会儿特别累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姑娘呢，就是一头扎在了教练的怀里啊。 嗯， 那个时候就觉得她特别可爱， 没错。 她自己也说她自己很多喜好，其实还是很女孩的哈。 嗯，而且她在短视频上我关注很多，比如说她会经常发一些她就是热身、平时训练的视频，她会说：“哎，你们猜一猜，我上场啊，就是嗷喊了几声是什么？猜中了有奖。” 真没猜出来 啊，没猜出来啊，还发说：“哎呀，请允许我再自恋。”最近拿了金牌实在太开心了，你会感觉到就他已经是完全放下了那些所谓的身份或者说其他的东西，还原到一个普通正常的女孩子可爱的状态，让人很喜欢。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真实的感觉，比如说像这个张雨霏，我一会儿就会提到2金2银嘛，那游泳的冠军，就大家当时他第一次不是得了块银牌嘛，记者过来就说：“哎，那个银牌我知道，但你个金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啊，等会儿。我非常喜欢我得到那块银牌，真的，那块银牌对我特别重要。他是真的很认真的说的， 明白？对， 在他的心里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而且他没有得过牌啊， 对， 那是他第一块牌， 对对对， 可能在他心里那个牌跟金牌分量是一样的，对不对？ 那一时刻奖牌是不分颜色， 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采访中也感觉到，确实大家真实的流露，让我们哎看到。不是说特别高高在上或者怎么样的，真的跟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人是一样的， 是 有可爱的，可能也有比如说伤心难过，但是都没有说藏着掖着，完全展现出来，这一点会让我们有更加包容的心态去接纳他们，去支持他们。 对。 那么在这一趴真实的关键词，大家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聊一聊啊，就你觉得让你认为最可爱的最真实的瞬间在奥运赛场当中的都有哪些， 我们期待一下。 对，期待一下。我们同时也来听一听，在此刻邀请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王毅，听听他来谈一谈关于真实以及奥运的精彩回顾。 朝思暮想听奥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主持人王毅。如果说到这一次奥运会的感受呢，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奥运不简简单单只是停留在竞技层面了，大家对于奥运的关注变得更加立体，更加人性化，同时呢，奥运精神的体现也在本届比赛当中是被淋漓尽致的展现了。比如说咱们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讲，大家肯定会记住本届奥运会的首金得主来自于射击赛场当中的中国小将杨倩。那除了她取得了本届奥运会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一枚金牌之外，大家更多的记住他是他那个非常可爱的比心的手势，记住的是他的美甲，记住的是他那个小黄鸭的发卡。因为运动员除了在赛场上争金夺银之外，走下赛场他们也是普通人，而这些运动员呢，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展现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个性，包括通过社交媒体来分享他们的生活。大家呢也用另外的一种视角，更加全方位的去了解这些参加奥运会的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凸显了更多的奥林匹克精神。比如说在男子800米的比赛当中，两名运动员相互之间发生了碰撞倒地之后，结果两个人并没有指责对方，而是相互搀扶，共同的完成了比赛。还有一场比赛网球，有一名运动员崴脚了之后，另外的一位选手飞速的跳过球网到球场的对面，把自己的对手搀扶起来，扶到座位上休息。所以在这一届奥运会当中呢，不管是运动员的这种充分的展现，还是媒体的报道，以及咱们朋友们的关注，都更多的去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这是我对于这届奥运会来讲到现在为止感触比较深的。 感谢王毅老师的分享。同时我也想问问你啊，如果在你的心中，这个你认为最喜欢的一个，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这种关于运动的音乐，能不能跟我们在音乐广播当中啊，在我们的九七四频率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最喜欢的一首歌，一首体育类歌曲，我觉得不太好选，因为有很多的体育类的歌曲都是激动人心的。你现在如果让我想的话呢，我最先能够想到的是《灌篮高手》这部动漫的主题曲，叫《好想大声说爱你》。因为每次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激情澎湃。它不仅仅代表的一种运动精神，同时呢，也是我们对自己青春的一番回忆吧。 就冒昧的猜测一下，就是选这首歌是不是因为七夕节快到了开个玩笑，因为我们昨天就是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些，就是丁克森他作为歌手，然后包括之前也翻唱过一些动漫专辑当中的， 他不就很爱翻日漫歌曲。 对呀、对呀、然后就是昨天我们分享过了好想大声说爱你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刚刚王毅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推荐另外一首歌给他，也是推荐给我们此刻在广播当中在车上收听节目的各位啊。 完了，哎呀， 哎呀， 这我拉回到我的青春时代了 说吧，这个《灌篮高手》是从哪年开始看的？ 九几年，好早，好老啊！我 直到世界尽头， 来听一下， 送给每一位心中的篮球梦。 もう一人で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今天8月8号的东京奥运会回顾特别直播啊，今天是朝思暮想啊，双人搭档也是男男组合，我是思萌。 哎，各位好，我是难上加难的黑鹏 啊，你这个啊，你在上面我太沉了啊，扛不动你 啊。 是，今天你毕竟要做这个力能扛顶的这个大力士啊。 对啊， 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刚才在这个听歌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说，就说到了很多这届真的很真实的一些情况，比如体操方面也很有意思哈。 比如这个刘洋 啊，对，刘洋杠上当时那个歪头杀，很多人都觉得哇、哦，常威就要过来打我了 啊，有点这个霸道总裁那劲儿啊。 是，但是 呢就被壁咚 了。后来大家就想象一下，就是他歪过头以后，忽然又抽了一下。后来问刘洋说那会儿就是手抽筋儿， 大拇指抽筋儿、啊， 大拇指抽筋了。 对，就这戏感觉做到最后就差那一步了，怎么就没 hold 住呢？ 但很可爱、啊，很有趣啊。 包括在这次，你看刚刚就是郭鹏还跟我安利了另外一个啊，就是这个韩国选手自由体操的这个托马斯旋转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就是真的是很自由啊。网友评价，转到一半太累了，不想转了，一屁股坐地上了， 有种上班上了一半不想打卡，想提前下班回家的感觉， 想摸鱼，像极了我们自己啊。 是啊， 就你会发现，好像这一届的就是可能有搞笑的地方也在啊，包括有这种就是可能很真实的地方，很可爱的地方。哎，你看跟之前的奥运会是有很大的区别， 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媒体的技术更加发达了，让我们知道无孔不入的知道了运动员每个生活的这个点滴的生活的表现， 就是 原来可能都是通过传统媒体嘛。 对 啊，是， 就这次呢，反正你不管你有什么，我们都能逮着你，然后在网上传播出来啊。 对 啊，就是真实的这些，其实包括还有很多，你像在本届奥运会上面的这个23岁的张雨霏，前两天也是在朋友圈里面被频繁刷屏，也是 YYDS 两金两银呢、啊， 对对对， 是单届奥运会当中拿牌最多的中国游泳选手，而且还。 他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的性格特别好，特别爱笑嘛。 对， 为什么当时刚才说到他银牌，他特别喜欢，是因为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一直笑着在说：“我很喜欢这块银牌。” 对对对， 他心态好像不是那种“哎呦，我没有得到金牌，我就觉得好像天都塌下来的样子”，而这种心态也帮助他后面又拿两块金牌，尤其那个接力的金牌，我太厉害了啊！就是感觉好像三个队伍，别人说嘛，三个队伍同时打破世界纪录，结果。就是你想比如说如果是澳大利亚队的话、这次我打破了世界纪录，我竟然只得了一个铜牌，感觉很奇怪啊。 对对对，是的啊。包括你说到张雨霏，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这么厉害吗？现在这么好，人家爱说话，这点像你、就是从小抱着一棵树都能说上半天，跟这边郭PD作为一个绿皮火车能聊一路，把人家聊走了都跟那个也能比一下了啊。 我觉得他特别逗的是，你看啊，因为就是他5年前不是参加了一次，没有参加成嘛，是吧？他说呢，5年前哪吒闹海，结果没闹成，今年我闹成功了，这是自评。 对，还说了什么呀？比如采访的时候说，哎，200米蝶泳前两枪中啊，说哎，我后半程其实也减慢了速度啊，然后呢，拿了第一，就也凡尔赛了一下。所以今天 很烦啊！ 真的，我们从这些奖牌当中，不仅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大家的这种乐观的心态，这种飒爽的英姿，还有就是在采访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有意思的环节，因为你看到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包括前两天我看到男女混双这边做采访的时候，说哎，你们打完这场比赛有什么感受啊？说一关键词吧。女孩想了半天说啊，这个过瘾。然后男孩呢翻了一个白眼说没打够。这就是我们中国这个乒乓运动的一个骄傲。 过瘾应该是半决赛的时候，当时这个孙颖莎说的啊。孙颖莎呢确实当时非要让用一个词来形容嘛，所以他用了一个过瘾这个词，也确实听得挺过瘾的哈。 还有很多真实的这种运动员的这些表现啊，比如说你看全红婵，我们其实一会儿也要聊到，但是今天这一趴聊真实的时候聊的不一样啊。就他其实在这个拿到奖牌之后呢，面对记者是有点不太，就是不知所措。 他不会接受采访，他跟刚才那个张雨霏正好反过来。 年龄太小。 他年龄小，同时呢他可能相对来说呢他平常也不是太注重这个表达的训练之类的。 没错没错。 然后呢就是，但是你听起来呢就感觉他好像很凡尔赛的样子。我给你大概形容一下，记者问说你这么小就拿了金牌，你平常是就是怎么，你怎么看，就你平常是怎么做到的啊？他说训练呢、就是练啊， 那就练呗。 别人说那你拿了3个10分，那怎么这么厉害呢？ 好好练了，就是其实说的也没有毛病。 对， 后来全红婵的这个教练说，他每天他你别看他年龄这么小，他每天入水的动作做200次，水下的动作做100次。 嗯， 就是那些动作确实是练出来的。 对，而且我看有一些他的那个就是拍摄的花絮，他在准备热身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你要从岸上就跳到水里面嘛，他跳的那个姿势就像一个美人鱼一样，特别特别的可爱，而且特别的优美。就可能每一个运动员真的是有自己的一个方向之后， 对， 人家就是吃这碗饭的， 哎， 可以在这个赛场当中去展现更多的这种可能，奖牌的争夺，或者是彰显自己能力，甚至是打破记录的一些能力的彰显啊。 对， 来听听吧，来听这首歌曲，同时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的保持互动。这一趴的关键词，我们聊的是关于真实，所以在整个赛场当中，你认为哪一点是最真实的，或者说哪一点让你觉得又有点可爱，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两种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 对，这个半个小时的互动话题的是真实。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最真实的瞬间。 对，同时预告一下，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比如说老白的加入，也会有 老白的加入， 还有歌手 这个好真实 的加入。对，还有我们一个关键词，稍后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 出门戴口罩，您现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是。

这过程很没尽管又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来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爬起？ 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 原来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 只要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 在我的天空。 等待 ，Hello Hello， 在那神秘的未来 ，Hello Hello， 找到属于我的爱 ，Hello Hello，This is my new life、 yeah。 是谁在为我等待？在那神秘的未来，找到属于我的爱。 看不清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18:05，我们此刻听到的歌曲来自南征北战 NZBZ 带来的我的天空啊，原曲是来自 Script 的 Hall of Fame 名人堂。我觉得这首歌用在今天的主题当中的确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是， 而且每一位运动员，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朝思暮想，在此刻从开幕式开始啊，我们早晚联动之后到今天做了一个收官的直播， 哎，我们回顾一下，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俩还挺感动的，就是这次办着奥运会呢，我们一起做了朝思暮想听奥运这样一个策划啊， 没错， 然后在这两周的时间当中呢，确实我们跟着奥运健儿一起成长，这个节目也是倾注了我们俩大量的心血，大家现在去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呢，去搜索一下朝思暮想这四个字，还可以看到我们这次专辑的合集，对吧？ 对对对，而且呢你在今天的首页的 banner 位上，如果应该还是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海报的啊，当然之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就是关于我们一开始跟这个美工老师聊的，就是涉及一个漫画头像的问题 对， 真的真的，这之后一会儿或者看有时间啊，或者之后节目当中我今天跟老白说呢，我说 是 我们跟老师那边沟通呢，说给我们设计一个漫画的，然后要运动感一点，时尚一点，年轻一点，对吧？然后结果给我们的这个头像有点说相声的感觉， 就是我们俩两个人感觉就差一身这个马褂了 啊！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节目《快乐驿站》啊。好吧，就是说回来，对我们今天的收官直播，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从5点档到7点钟， 哎， 一块儿来跟随着北京体育广播的一些主持人们、前辈们，共同来回顾一下这个朝思暮想的东京奥运会。那么大家想要听到我跟郭鹏制作的一些音频呢，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直接搜索啊。其实今年我们能感觉到，除了我们之前就是这个沿用了百年的奥运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外呢，今年多了三个字，就是 更团结， 更团结。 哎呦， 对。 很感动，这三个字其实让我觉得就更加有奥林匹克的精神。对，我觉得其实这之前呢，其实你看大家突出更高、更快、更强，它其实突出的是一种竞技，对不对啊？ 对 啊，有了更团结以后，你会发现这是全人类的一次盛会。 而且在这17天里面，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拼搏的这种酣畅淋漓，夺冠的这种欣喜若狂。当然，更多的是这种就是一幕幕无关输赢的风度和温暖。 对， 各位要注意“风度”这个词。你比如说啊，张雨霏赛后和日本选手拥抱，相约明年再战。对吧，就希望明年我们还是对手，但这样同样也是一种互相的支持和尊重在里面。 对 啊，还有像你说 像这个，比如说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男子跳高的比赛，由于在前面呢双方的成绩都完全一样，意大利的选手呢和这个巴林的选手卡塔尔的选手啊，这两位选手呢其实当时就是有一个机会就问他俩要不要分享这枚金牌，后来呢他们俩都同意了，同意之后的两个人欣喜如狂，大家觉得这是奥运会当中很难见到的一个可以同时分享一块金牌， 是的， 而且是合规的规则里面以内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没错。 其中两个人呢皆大欢喜的同时，会让我觉得哎，这好像是一届不一样的奥运会，确实呢在而且再考虑一下这届奥运会的一个背景， 我们正在全球的疫情当中。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主办方东京，日本东京其实做的挺不错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嗯， 在这种时候给我们这样一场盛会，其实是给我们全人类提升了自己的信心，对不对？ 给了一个我们展示全人类更加团结的机会在里面。 对对对对， 包括还有很多像好多人留言发过来，像说汪顺， 嗯， 很帅的一个小伙，游泳小伙，那么在泳池旁边向他的这个心中的匈牙利的老将鞠躬致意， 嗯， 对，还有像孙一文招呼着亚军、季军上台一块儿碰了个花儿， 嗯， 就是每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这种可能无关奖牌的这种团结也好，尊重也好，甚至是相拥，你都能感觉到，就是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精神在里面。 对，奥运是一次盛会啊，当时的中国这个平衡木的比赛呢，当时美国的两名选手在台下呢，就是为了管晨晨的这个每一个动作所尖叫所欢呼，大家觉得他好像是他的最大的 big fan 啊， 粉丝后援团团长、啊、 对对对 对，但其实他是在场上自己的这个对手了啊、但是其实对手呢也是希望在此刻你要展现出你最好的一个水平的这种感觉啊。 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一趴呢，其实也能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能看到很多很多，除了刚刚分享的一些让人感动的动容的，还有就是很多的突破。 对， 我觉得包括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今年的有很多的这种历史上的突破，像刚刚我们俩关的话筒一直在说的巩立姣这边， 对， 17年的一枚金牌 啊、巩立姣太不容易了，就是你如果看了他的整个这个过程，包括其实他之前也有人为他拍摄过一段短片嘛，他是他们那个阶段唯一一个去练铅球的人，大家其实好好想想，铅球这件事儿呢，是你从小只要上体育课就会用到的东西。 对呀、 但是作为一个运动项目，它确实是冷门当中的冷门，这是巩立姣自己说的， 没错。 然后呢，而且巩立姣坚持这件事有多久？就是他2008年第一次踏上赛场的时候，他当时呢可能是成绩相对来说就算是一个新人嘛，对不对啊？一直坚持到2021年。每届奥运会都参加，在他这个生涯当中感觉最好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投进前五，前几届还最起码拿牌。 是的，是的。 所以巩立姣就是他为什么这五年还在坚持，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不甘心，同时在这五年当中一直还保持一个这么高的竞技状态。在这一次当中终于圆满，我觉得这算是一个特别圆满的，包括呢很励志这样的一个故事，包括他赛后的发言，你就觉得他这个人真的为这一刻付出了很多，真的听得让人觉得很热血沸腾，同时又觉得有点心酸的感觉。 就在他努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能其实如果换做其他的运动员或者是哪怕一些专业的教练也都会给出建议，你是否还要继续坚持， 是 因为有很大的风险， 嗯， 而且你未必能够实现你心中的那个所谓的奥运梦想，但是巩立姣选择坚持，而且选择在今年东京奥运会当中拿下他17年来梦寐以求的这枚金牌。 对，除了巩立姣之外呢，就我觉得这个谢思义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谢思义当时拿了这个男子3米板的这个冠军嘛，对吧？然后呢，他当时就我们俩刚才看到那个镜头，他出来看到分数以后，洗澡的时候就开始哭， 哇， 一直哭到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而且你知道那个男儿有泪，他不是这个就是嚎啕大哭， 对， 他是眼睛旁边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的感觉， 而且是默默能感觉到他在克制自己的 声音。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在说，他说9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短的时间。然后他这九年当中呢，他经历了2次脚大伤，有2根钢钉还在脚里，你想他是忍受什么样的痛苦去坚持跳水这件事情啊？ 之前我听说他是还有腰伤，对吧？ 对对对对对，还有腰伤，就是你会觉得命运，他自己也觉得命运对他来说其实挺多舛的，但是他最终还是就坚持下来。他自己也挺有意思，他说我首先要感谢国家，感谢体育局的领导，感谢我的陪练，感谢跳水队所有人，感谢爸妈。他说最后一点点感谢我想留给自己，感谢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 哇，你看这个才是最真实最突破的一点啊！ 对， 你包括其实像今年刚刚说到这些，就是在我们常见的奥运项目里面，对吧？铅球也好，游泳也好，跳水也好，包括在这一届呢，我们也都盘点过一些新进的奥运项目。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代表团来说也是一个突破。比如说像攀岩项目里面， 对 对, 对， 虽然说可能最后的名次分数没有那么的理想，但是是完成了我们中国攀岩队员的在奥运赛场的一个首秀嘛。可能在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面的，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如果还能有我们的这些00后去参加，没准我们的名次会越来越好。 哎，我觉得攀岩这个项目，我客观的说，我觉得在今年新加的这几个项目当中，我是比较喜欢的 啊， 而且身边的人都很喜欢，觉得看得很有刺激性，而且大家有的人说这个场地怎么弄，比如说这个场地最好弄了，就是因为它基本都是临时搭建起来的， 没错没错， 对吧啊？但同时其实这个项目很刺激，这次的这个，奖牌呢好像不能反映攀岩界的所有的内容，因为它其实是算一个混合奖， 对， 其实应该是分速度。 对吧？还有 速度、报时和难度， 难度用三种，那是相把这三种合三为一了， 而且是相乘的名次。 对，其实这个有点怎么说呢？各自练的专项其实也不太一样，对吧？应该说是啊。 当然，我理解你说的最刺激的肯定是速度攀嘛， 速度 对 啊，就是一看就是简直。你说蜘蛛侠也好，你说空中壁虎也好，每个人简直如履平地啊。 就是他们攀完以后，你会觉得这段路就给在地上我跑都没他快这种感觉、啊。 对，我们聊这么多啊，听听这个北京体育广播的另外一位资深的主持人啊，孟群。 好嘞， 孟群老师来谈一谈关于在这一趴关于这个所谓的突破，他有哪些想法要跟我们来分享的？ 您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的孟群。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注定和以往不一样，疫情影响下比赛能够顺利进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中国运动员夺得了超过上届的金牌数，可喜可贺。游泳、跳水、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这些优势项目呢，还是能够保持总体的强势。更可喜的是咱们中国田径的突破，男子百米飞人苏炳添9秒83，谢震业男子200米跑20秒34，这些成绩虽然不足以让这些选手们夺取奖牌，但是跟自身相比已经实现了极大的突破。巩立姣女子铅球的金牌更是这个项目当中的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射击的杨倩、张昌红、举重的李文文，这些00后的年轻运动员们的出色表现，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体育的优势项目后继有人。但是足篮排这三大球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啊，还是让我们有些心有不甘。女足的巨大的差距，女排的历史最差战绩，女篮拼劲十足，但是呢又输给了经验不足。男子项目呢，这三大球都没能够进入到奥运会的舞台。所以说除了女篮之外，其他集体项目的整体表现低迷，还是令我感到非常的唏嘘感叹吧。所以呢，我也特别期待着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咱们的这些优势项目依然是强势夺牌，也希望能够振奋国人，体现凝聚力的集体项目能够打个翻身仗，给大家带来惊喜。 好的，感谢孟群老师跟分享的。刚刚就是提到了女排，其实我跟郭鹏也是就是眼神交换了一下， 对， 确实有点遗憾啊。 哎呀，就是孟老师其实说特别好，这次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夺牌能够显示出我们国家的，首先我觉得在体育保障方面它做特别好。去年是一个疫情年嘛，到今年啊，就但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保障之下，运动员的训练 集中训练 其实能得到很大的保障啊。 没错， 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很多单项的突破，但是能够反映出我们的最大的这种亮点，比如说体育应该在田径或者说是在这三大球这个方面，我们这次确实除了中国的女子三人篮球拿到了一个铜牌之外，其他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表现，尤其是女排这次可能给予大家很多的期望。但我觉得这次国人让我感动的一点在于，真的当谢幕那一刻，大家其实都只有感谢。对郎平郎指导都只有感谢，对不对？ 没错没错。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越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稀有，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没错，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在刚刚我们播放这首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时候，看到聊天室里面的留言，比如说泪落心田啊，还有像芊芊都说到了，听到这首歌就会浮现出来女排不放弃每一分争夺的那些瞬间。 是，我觉得女排呢这种精神已经伴随我们国人很久了。那么，有我们觉得女排特别让我们觉得大家特别骄傲的瞬间，像2004年还有2016年的奥运会的决赛，对吧？但是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像这一届我们碰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们国人就应该有以极大的这种坦诚去接受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成绩，并且继续去鼓励他们，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对不对？ 是的，你看生如夏花就说了，看着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分享的一些照片啊，包括我们配上刚刚的这样的一首老歌，想到我们奥运健儿的付出是有点泪目的，而且说到了说女排姑娘们其实不容易，没拿到奖牌，但是个个都是好样的。 对，确实没有毛病，而且我觉得其实夏季奥运会其实近在咫尺嘛，还有三年， 对，三年很快了， 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可以继续期待一下。我觉得女排那种不服输、不放弃、永远都争下一分的精神，我觉得确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对， 而这届三大球的成绩虽然不是很好，但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复苏的苗头啊。也希望下一届就在三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中国三大球的一个表现，好吧？啊， 那么像足球啊、排球这边呢，我们朝思暮想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是篮球我们也是一颗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 对 啊， 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去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是看一下娱乐最王牌最新的这一 期推送是吧？ 嗯，对，最近的一期啊，大家可以在九七四醉王牌的公众平台上关注一下，或者是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关注之后呢，找到这个，我们也是为了响应全民健身日嘛， 嗯， 同时也是跟随着东京奥运会的脚步去感染到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这种运动的热情， 对， 然后呢，我们早晚联动呢，共同打了场篮球赛。反正有搞笑的部分，也有挺酷的进球的部分。 大家主要看一看是谁进的球啊！除此之外呢，这个就是还有谁蹦的比较高啊？主要看这两个人就行了，其他人就可以忽略了。 哎、其他就忽略啊，像那个封面上的就忽略忽略忽略，没问题。对，开个玩笑啊。我们之后呢，在最后一个时刻，也会进入今天回顾东京奥运会的走心六点半，稍后会有关键词以及视频、 嗯、 要跟各位分享。那么除了今年之外，还有更多我们要回顾的一些动人的瞬间。 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从白日梦。躺着不能动，望着又被动，到睡着了翻不动，想你妈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挫折，无奈的失眠者，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的守候。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在适的合适的交汇的地方，叫我

少过才能出现疯狂，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战是不是天堂就算希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少年感十足的一首歌，来自今天郭PD做客我们直播间之后带来的歌曲啊。 是，怎么说呢，这首歌曲就唤醒了我自己的少年心性。有的时候我看到奥运健儿在赛场上这个疾驰或者飞奔的时候，不管是老将还是这个年轻人啊，你会发现运动确实会让你变得更年轻，心态啊，好身体，你看我就是心态，你就是身体，更加年轻了起来，是不是， 对、 啊、 我们组合到一起就是一个是吧年轻的人啊。 哎、是 啊，刚还有人这个微微吐槽说，哎呦这歌好老啊，我说不嫌老是吧，嫌老那个切掉、不敢啊哎，那个倔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然后也送给此刻呢兴许在路上啊，在周日的傍晚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其实在我们今天不光是一个这个东京奥运会闭幕式回顾的特别直播，然后还有一些演出要跟各位分享，特别要推荐的这个乘船精髓啊，我们寻门而入发扬光大，我们必须破门而出。那么国家大剧院版的经典民族歌剧红湖赤卫队导演张继刚就这么说的， 哎， 那么在对经典的传承和创新上，导演张继刚也是率领主创团队从剧本、台词、人物关系到音乐、服装、道具等多方面，对于红湖赤卫队动了一个全方位的加引号的手术。 哎，其中呢，别具舞台、别具风格的这个舞台呈现为观众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导演呢，将舞台大幕呢设计成船帆，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升帆的方式，也是构成了颇具每一位的舞台的空间景象，创造出了红湖水浪打浪的视觉的奇观。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红湖赤卫队即将再次乘风破浪，追寻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我们分享完演出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时刻刚刚预告过了啊，从六点半进入了过来之后呢，我们是所谓的走心六点半啊，这也是之前娱乐最王牌保留的一个环节。在这一环节呢，我们聊的其实刚刚聊了三个关键词了，传奇，真实，突破。 对， 每一个关键词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运动员以及不同项目当中的一些精彩和难忘的瞬间。而在这一次的这半个小时我们聊的很简单， 关键词是什么？ 期待 啊。有道理啊，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回顾了这届奥运会，那么我们其实应该说说对未来的更多期待， 因为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的可以说是终点，但是也是可能下一届奥运会的起点，同时也是这个北京冬奥会的起点。 哎， 不着急，对，咱慢慢来说。刚我说了，其实有一个关键词要分享给各位，大家此刻啊有一段视频非常非常的好，想看的可以关注974最王牌公众平台上，直接来回复两个字奥运就行。这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就看到，就是来自哔哩哔哩啊一位叫做剪刀手轩辕，他剪辑了一个视频，就是奥运版的错位时空。其中他在第一帧的画面就已经打动我了，就是在1932年他找到那段录像， 对， 就是当时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只有一个人。 嗯， 但是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777个人。 对，而且呢，那位呢，其实就真的是关山万里，远赴重洋，参加了一个这个百米的这样一个飞人的大战啊。 没错，没错。 然后的，而且你要知道，那个年代他是要乘船去的， 嗯，很不容易， 坐船45天左右， 对、 啊， 代表了整个国家的这种荣誉感。 是， 而他后面其实剪辑了很多，就是把历年的一些可能相对应的项目啊， 嗯， 然后呢，相对应的这些运动员，甚至是姿态，他都给你剪辑了一个所谓的错位时空版。 嗯， 比如说，看我们刚刚一直在聊，也在 Q 的这个今年的中国奥运首金，00后的这个杨倩，对吧？她、是女子10米气步枪。然后紧接着剪了另外一个画面， 嗯， 就是在 猜到 曾经 84年的徐海峰， 对， 奥运首金， 对 不对？对， 没错。就你会觉得哇，就时间过去这么久，但是就是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曾经为了金牌而不断去奋力拼搏的人。而如果不看这段视频的话，可能很多人我们已经渐渐忘却了、 千万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其实奥运是一个传承。今年呢，其实有一些人说到了一些话也让我觉得特别感动，比如说女子花样游泳啊、当时的那位妈妈呢，实际上她在你知道她其实上一届奥运会之后她已经退役了，然后呢她已经生了一个宝宝，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她长了60斤的体重，60斤 很， 然后呢这个时候国家游泳队游泳中心找到她说，我们这一届的项目当中就是还没有什么新人涌现出来，希望你还能发扬一下老将的一个风格。她当时已经做了一个妈妈，而且孩子已经抱在怀里了，他怎么去做这样一个选择呢？他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还是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毅然决然的再次备战这个周期。 哇！ 然后呢，他当时首先他自己说：“我去减这60斤的肥，我是永远没有想到我是一个专业运动员，但是减肥的过程我太痛苦了。” 是的。 但是他大概用3个月的时间，这个不推荐啊，他有专业运动员的底子， 明白？ 3个月的时间减了60斤。恢复到了他原来的这样一个身材跟体重， 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就是太快了。然后同时呢，因为他有大量的训练到去年的时候，突然发现去年疫情这个奥运会要停摆了， 明白？ 他当时又特别特别的难受，就不知道自己这届还能不能参加。所以东京奥运会这次不是前面一直有说有可能不办嘛？这些老运动员其实都在一直期待着，就是看看最后会不会办。办了这届奥运会之后，他和他的伙伴们想冲击一下俄罗斯代表团的5金的这样一个成绩，最终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这次的成绩和俄罗斯代表团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的一次。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他当时在拿到银牌以后，他特别欣慰，流着泪说，他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到我们的极限了，我们跟他们差距已经非常近了，我希望我们是一个传承者，我们希望我们的后面的花游人可以继承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愿望，可以在我们铺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 其实它就是一个接力棒， 对， 一届一届的往前，可能哪怕近1米、近2米，离终点越来越近。 没错， 但是后继有人，会有更多年轻的运动员把这一棒接过来。 嗯， 你比如说在视频里面，还有像他回顾到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唐林生当时的举重， 对， 一直挺住了12秒，直到裁判。就是教练冲上台，裁判才给说 OK， 就是你通过。 是 你12秒，在对于那个状态下，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嗯， 而同时再回顾到，比如说73公斤的石智勇，就是你看到每一个项目当中都是有更年轻的身体、更年轻的运动员在接棒，将这份奥运精神传承下去。 对对对对 对，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在我们这一刻，6点41分的直播当中，你可以关注974最王牌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奥运。收到了这段关于错位时空的剪辑，我们来回顾中国奥运代表团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信和骄傲。 填不满半排观众的电影，直到散场时突然亮起灯，字幕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颗字不量力的复读生，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猜拳，到时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我吹过你吹过的 想扰乱时差，留在错位时空中。 言，谁来安慰坏心情？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 艾辰的这首歌《错位时空》，你会发现在今天我们的特别直播当中，有些歌曲其实听上去都很熟悉， 对， 甚至能够跟着唱出来。但是配合着奥运的收官特别直播，让我们对于每一首歌的体会感觉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色彩在里面了。 嗯， 我看到聊天室里面的洛凡一晨说，奥运会呢你看又一次的落下帷幕了，虽然说很多在旁观视角都是那种有一点意难平的这种不甘心嘛， 嗯， 但是也不乏有一些惊喜和感动。他说还记得在电视剧《亮剑》里面的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这种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啊，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嘛。当然 是是 也说了，其实每一次竞技都是自我的提升，而且我们需要认清一些我们的优势啊、条件啊等等，在之后的这种项目当中，就是能够全面客观的去提升，也去面对自己，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找到自我的过程。 他说的其实是前两天这个我们当时觉得好像中美在这个金牌榜的当中的互相较量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有一天特别有意思，有人说那天呢，就是咱们中国队最稳的三个项目，分别丢了一块金牌，跳水、举重和乒乓球，乒乓球 是 混双，举重呢是这个廖秋云，然后呢这个跳水呢是当时的男子的双人，三米板的这个比赛当中哈，所以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反过来说，那其实大家准备的再好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情况， 是的， 恰恰这三个项目各丢一枚金牌，不是正说明我们的统治力吗？统治力其实不是要包揽所有的奖牌， 没错， 而说在这个奖牌当中，大部分的时候你其实是占有明显优势，或者备战备的更好，是吧？啊， 对， 那其他东西就只能交给其他的一些，就是客观的一些因素啊、赛场啊，包括当时一些运气的成分，其实也在其中，对不对？ 是的。 像今天我看的场地自行车当中有大面积的摔倒的过程， 是的。 那你说摔倒的运动员，他可能也是在前面领先的一些运动员，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对不对？啊， 你包括在这一次的这个公路自行车里面的那种酷热的天气，让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完赛的， 对， 包括像举重，它是安排在音乐厅里面，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一般都在体育馆里面来举行的，对，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一届逐渐的进入到闭幕式，可能距离还有不到15分钟，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那么我们也是在逐渐期待，可能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 对， 还有更多的精彩。其实你看，我们刚聊过的，就是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有增加的项目，就是街舞，对吧？ 这几个项目我觉得特别好，这届增加的几个项目。下届可能要退出的，像空手道应该 空手道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好像也要退出了。滑板这次其实大家还挺关注的，因为滑板一直都是街头运动的引领者跟代表。 没错。对， 那下一次呢？我们看看有霹雳舞 breaking， 其实那是霹雳舞很有意思，就咱们翻译成霹雳舞，就是街舞当中的 breaking， 也算是街舞的鼻祖哈。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冲浪，还有攀岩 。 哎，我觉得这四个项目在我看来都是可看性特别高的啊， 而且就会吸引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包括孩子们去逐渐加入进来了。当然在可能下一届的巴黎奥运会里面还有一个可能要拿掉的项目，就是历史悠久的男子50公里竞走项目。对，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男女混合的竞走项目了。 是，这个相对来说呢，是因为人们说50公里这个竞走被砍不太出乎意料，是因为这是田径当中比赛距离最长、耗时最长的一个项目，而且是最为艰苦而枯燥的奥运项目之一，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受欢迎程度并不高，并不是说它本身 真的没有奥运这个资格，而是相对来说奥运其实现在有一些扩容太多，也会有些缩减的这样一些需要了，对不对？ 对对对啊、嗯、包括这个关注到了像年轻人需求啊，性别平等啊等等的，所以可能在男生女生这个换成了这种混合的竞赛当中，也是更关注大家的一个真实的实力、 嗯、 以及平等的一个 PK 的状态了。 那平等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像这一届出场的时候一定要一男一女两个骑手，其实也变成很多的话题哈、啊 嗯， 所以这届我觉得，包括刚才跟这个 奥运 CP 嘛， 对， 打引号的啊， 很有趣啊，很有趣、嗯。所以我觉得这一届奥运会结束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动或者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瞬间，真的是感觉有点说都说不完的感觉啊。 对，今年奥运会的确是在这个夏天，包括在三伏天，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记忆了。 嗯， 包括我们在这一趴进行期待啊，我们聊到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呢，我们来听一听老白，包括丁克森，哎，一个作为 DJ， 一个作为这个歌手啊，两个身份，他们在今年奥运会最关注的，以及在之后他们有一些哪项的感想，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好，来听一下。 朝思暮想听奥运，国防思盟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尤其是体育动漫的音乐，往往具有热血和励志的特征，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童年或少年的成长时代，这些音乐几乎成为了我们的励志的座右铭，让我们在听到这样子的 BGM 和旋律的时候，总会有一种不停想往前去冲，并且不被任何困难所要打倒的气质。2019年，丁克森翻唱的这张专辑当中就有两首跟体育动漫相关的歌曲。当然，对于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以及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丁克森也有着自己的盼望。 比较起往年来讲的话，我今年比较起以前的自己要关注的更多一些。那我关注的运动项目稍微多一点的呢是乒乓球，因为从小呢自己喜欢打，然后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呢经常陪爸爸看那个邓亚萍他们打球，经常夺冠，对，所以呢从小呢就对乒乓球这个项目啊就是非常情有独钟。那到现在为止呢，不管是这个男单女单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非常的为他们感到。那冰雪项目嘛，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滑冰了啊，因为自己也喜欢，从小呢滑旱冰，就那种四个轮子的铁做的那种小溜冰鞋，后来呢有那种单排的，然后呢滑过一两次真冰，但是呢技术不咋地。对，为什么喜欢呢？啊，主要是就是我觉得那个转圈呢特别厉害，以前自己试过的，就自己在这个平地上转圈呢你都会觉得头晕，但是他们在那个这个赛场上，然后那样就转得特别美，而且都不晕，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厉害。但主要就是这个项目看起来特别美，对，就像在云里在空中跳舞一样。就大家看过以前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太空步，对不对？那有时候那个你就觉得像是更加剧烈，幅度更大更夸张的那种太空步一样，真的就是像在这个天空或者海洋里面就是游动的感觉，就那个画面真的特别美。所以有时候突然看到那个电视转播滑冰的项目，我都会看好久。我是丁克森，感谢中国奥运健儿，期待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 朝思暮想听奥运，8月8号全民健身日，同时也是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让我们期待以此为终点，也以此为起点，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让我们期待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 还有记得88年的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18000名的合唱者共同来唱响这样的一首歌曲《Hand in Hand》。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感谢刚刚的丁克森为我们也聊了聊关于他的奥运会当中的一些关注点， 是 包括也同时也期待可能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以及北京的冬奥。其实从东京到北京距离不长。 是， 然后呢，我们也会马上在这边进行下一场的冰雪盛宴了。 哎，而且呢，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的朝思暮想天奥运，我们的北京冬奥会的一个版本，应该来说也在半年多以后就要上线了哈。 对啊，提前也可以，我觉得可以预告一下，我们上周已经开完了很多策划会了，然后呢，之后在整个冬奥的筹备期间， 对， 我们也会从各个维度，然后呢，包括响应这个全民健身的政策，跟大家一块儿去了解，包括体验打卡这些冰雪运动， 是 争取让更多的朋友去加入到。其实你会发现，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冰雪运动发展的非常快， 对， 包括在北京这边，可能包括全国滑雪场原来的十几家，现在到已经800多家、上千家。 对， 就这种日渐兴起的冰雪运动，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了。 哎，而且呢，大家现在在北京嘛，我觉得去做冰雪运动呢，应该来说是更加的有便利的条件了啊。现在呢，因为很多的这个滑雪场什么的离我们也很近哈，还有相关的一些京张，北京的这个到张家口的高铁现在呢也是在贯通当中哈，所以呢，我们期待着。同时，大家欢迎大家持续去锁定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在接下来。来到了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周期当中，会有大的策划来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来期待一下啊！ 没错，听到974就不要忘掉"朝思暮想"这四个字，我们早晚的联动，包括全台的联动也会持续的进行当中。 是的， 好，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和宋祖儿的《冰雪情怀》，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将我们的这种运动的热情从东京拉回来，期待到北京这边的冬奥。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可以锁定就是2个小时的陪伴啊。今天我们回顾东京奥运会特别直播，是思萌和郭鹏为大家带来了2小时的音乐。 对，那接下来呢，请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明天见。 拜拜。 光荣与梦想，大好河山精彩，生活点燃激情澎湃。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鲜而风采。 拼搏中有你， 顽强中有我，所有的祝托一起承载。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 呼唤中有你， 呼唤中有我，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